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欢迎大家咧翻到嚟今晚嘅浩浩汤汤吓。咁啊，今晚嘅主题咧，其实就系机械人嘅崛起啊，从失业到战争。不过咧，头先咧就即系嗰四集，我哋都不断咧系讲呢一个战争嗰边啦吓，其实都已经系好令人不安嘅发展。不过咧，Jeffy 系非常之好嘅，因为佢尝试啦吓，我哋叫做扮呢个魔鬼代言人咧，咁嚟去呢个。非難我個所提出就係話點解呢個機械人武器發展係咁可怕呢，咁其實人類嘅武器就不斷發展㗎啦，係咪即係由武功戰到有功戰已經係殺人於唔知幾十步之外都可怕啦，係咪咁然之後發明火槍又可怕啦，係咪一掹雞你就死啦，咁都唔使打嘅咁樣。冇錯㗎，即係某個角度上嚟講係，但我亦都嘗試引導就係話，但係其實人類係去某個地步呢都覺得即使係戰爭啊，我哋叫 all out war， 即係全面嘅戰爭啦，係打啦。但係仍然咧，我哋都希望盡量係維持些少嘅，我哋叫文明啊嘅作風。即係話有啲嘅武器實在太過可怕啦。我哋最好都係唔好用嘅，情願咧即係埋身肉搏、血流成河都好。我哋咧起碼有兩樣嘢大家都公認啦嚇，就係一個就係毒氣，一個就係細菌。咁你知其實嗰陣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咧，日本喺中國嘅東北。啊，東即係滿洲東北三省咧，就係、是、進行過呢個細菌戰啊嘛，亦都進行大量嘅捉咗嗰度，我哋啲中國人咧去做嗰啲活體嘅即係細菌實驗啊嘛，係好可怕噶。啊，咁當然咧亦都介紹大家睇一套戲，不過而家好似好難揾啊，叫《黑太陽》，係台灣一個導演啊，叫做牟敦沛啊，個牟字好得意嘅嚇，就係、是、好似個公司個公就冇咗上面嗰兩撇，然後下面即係就一個牛字。识唔识呢个字啊？谋啊，即系非牟利机构。系牟中三啊，好嘢啊！牟中三嗰个牟啦吓，佢个牟敦沛。咁啊，牟敦沛咧，佢就好似八十年代嗰阵时拍咗一套电影叫《黑太阳》，就系讲日本喺我哋东北嗰个细菌战啊，嗰啲细菌实验嗰啲。哇！直情睇到你啊，好辛苦嘅，即系你睇完之后咧，即系几日都食唔落饭咁滞，系好令人心噏嘅，吓好震撼嘅嗰套戏。咁所以个问题就是、无论而家都系毒气，即系化学战。同埋呢個生物戰細菌，其實而家我哋都已經係禁止㗎啦嘛。咁所以我意思就係話冇錯，某一個角度 ，Jeffy 就係去嘗試去 argue 就係話，除咗咁你機械人化嘅武器 ，roboticized weapons 係嘛？機械人化武器，同你自動步槍係嘛？咁係啊，同你嗰啲熱積飛彈差唔多啫，使乜咁緊張啊？咁樣樣。咁但係我又嘗試，咁既然如果從咁嘅邏輯，我哋使乜咁毒氣，使乜咁細菌啫？一樣道理啫嘛，即係話我哋有時覺得某一種武器咧，其實佢發展落去咧，將會係太過可怕啦。咁當然，如果用科幻嘅角度添咧，就更加添啦。哇！你令到嗰啲機械人咁勁，殺傷力咁大，而又咁自主，喂，到頭來有一日，佢真係倒翻轉頭嚟去嚇嚟、去反抗或者係加害於我哋，你咪真係唔使打啦，係嘛？雖然你話，哎呀，我一定有個自我毀滅制嘅咁樣一撳咧，你就已經自我毀滅啦。大佬啊，人哋叫 AI 嘛，人哋嗰啲咁嘅人工智能勁嘅時期，一早已經將佢 disconnect 咗啦。佢用方法，用啲超級藍牙嘅方法，可能已經 disconnect 咗你嗰個控制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呢啲咪就係 Terminator 嗰個橋段咯，係嘛？咪就係 Matrix 嗰啲橋段咯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其實阿霍金咪提出過咯，所以 Stephen Hawking 係嘛？佢提出過噶，佢提咗兩個警告啊嘛。佢話一個呢唔好嘗試接觸外星人嘛，一個就話唔好嘗試發展 AI 嘛。佢話如果到頭來呢你就真係搬起個石頭抌自己嘅腳，你就係即係換火自焚嘅咁解。咁所以呢其實你話唔好發展，譬如聯合國而家話唔好發展嗰個武器呢，其實有幾個層次嘅真係。即係一個層次呢就係即係你話人道嘅層次啦，因為佢一大開殺戒嗰陣時係嘛。一個就係即係話我哋人一定要係要保留翻嗰個控制權啊，但係其實咁樣做咧，好容易喪失咗控制權啦，即係所謂失控啦，係嘛？咁樣咧就亦頭先你講過就係、是、強弱懸殊，以強凌弱嗰個角度啊。咁另一個就係話，即係科幻角度啊。科幻角度就係話，喂，你分分鐘係真係自掘墳墓嘅喎、啊。當啲機械人起嚟反抗嗰陣時候，佢原來決定話人類真係好麻煩啊，要成日控制我哋，不如我哋殺曬啲人類啦。咁點辦呢？ 咁所以聯合國呢個呢我係支持的。 嗯 啊，就唔係話即係咁簡單，或者同熱即飛彈有乜分別啫？咁樣係嘛？即係好似原則上係冇乜分別，但係有時即係佢發展到落去咧，就另一個故事啦。啊，嗱呢個我哋暫時就戰爭講到呢度。 嗯， 跟住落嚟咧，其實講有一個好有趣觀點。呢個有趣觀點咧，其實喺我本書度咧已經係都講得幾明確噶啦嚇。不過咧就唔係個個可相信大家，雖然嚇好捧場聽我個節目咧，都睇曬由頭到尾睇曬資本的衝動啦嚇，就係講。機械人嘅崛起，好多人就話：嗱，你嘅工作就會俾佢搶咗啦，你嘅飯碗俾佢打爛咗啦，咁以後咧就好多人失業啦。咁啊，或者有啲人咧就係我哋人生就失去意義啦。啊，即係游手好閒啦，唔知做咩好啦。嗱，有兩個角度嘅，一個就係話失業，咁就生計頓失。啊，咁於是咧就唔知點樣生活，就分分鐘就嚇、餓死啊！咁而家我哋文明社會唔一定會餓死嘅，咪攞救濟咯。咁但係當個個人都攞救濟嗰陣時點咧？個社會點咧？個財政又點咧？咁呢個係一個角度， 嗯、 就係從經濟角度，就係、是、失業就即、是、係啊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手停就口停嗰個角度啦。第二個角度就係浪漫啲嘅角度， 嗯、 就係話哇，所有工作俾機械人做曬，咁我哋咪好滿？哇！咁我哋又即係失去咗意義，即係嚇、生存嘅意義啦。啲冇工好做，咁我哋又游手好閒，百無聊賴，無所事事。哇！咁人類又越嚟越沉迷打機，咁到最後人類都係滅絕㗎啦。喺某一個角度嚟講，係嘛？即係咁呢個係浪漫角度啊，係嘛？ 嗯。 但係咧，其實兩個角度都係錯嘅，都係錯得好交關嘅。即係我又用翻你個 logic 啊 ，Jeffy。其實你話機械人。取代咗人類做我哋嘅好多工作， 嗯， 同人類差唔多200多萬年前， 嗯， 啊，我哋嘅遠古祖先喺東非，嗰啲叫做能人啊 ，Homo habilis， 係最先係發明同埋大量製造石器工具， 係， 即係以前咧就只能夠用隻牙咬啊，用隻手嚟去搣啊，咁樣樣係嘛，食即係打獵啊，嗰個動物啊，或者嗰個果實啊，咁樣咧好辛苦先至食到啲肉。 嗯， 后嚟我哋发明咗嗰啲石器工具啊，石斧啊，石刀啊，咁样可以解开啲皮啊，解开啲肉啊，或者打开嗰个果仁啊，那个壳啊，咁样嚟食，其实冇分别噶。原则上用翻你头先个逻辑，都系一个同一个方向发展啫嘛。 嗯、 就系话我哋发明机器，其实一个石斧、一个石刀都系机器嚟嘅，用一个最广义嘅角度嚟睇，系工具。但机器都系工具啫嘛。機器其實就係工具，只不過我哋叫做精巧啲嘅工具，係咪？你諗下，後嚟於是呢我哋就譬如發明咗個石磨，咁、石磨都係一個工具啦，咁但係都可以係一個機器喎。好啦，其實一路落去，譬如我係發明一個，當然最出名㗎啦，工業革命嘅一個最即係、就是、大嘅角色，即係好多人都知㗎啦，就係、是、紡織機嗰、那個 spinning wheel 啊，咁就係呢就於是我哋發明，因為有蒸汽機推動啦，係嘛？咁於是咧就係、是、有個紡織機咧，佢自己可以紡織嘅，啊一路推動咗來喐去，咁原來佢就織布啊咁樣嘅。咁你話嗰個都係工具啫， 係。 咁但係佢就已經係機器咯，嚇咁啊機械化咯。咁以前織布咧就要人手織嘅，好辛苦咁織好耐先織到一塊布。哇！而家機器咧可以快10倍、100倍，就織到一塊布出嚟啦，係嘛？ 嗯。 咁其實呢個咪就係我哋叫做機械化或者叫做自動化。其實同嗰個石斧石刀 其實是一樣的， 其實係一樣嘅、 嗯， 就係、是、我哋發明一啲工具，係嚟去替代咗我哋嘅勞動， 嗯， 係咪啊 ？Human labour。咁但係我成日都講，其實機器嘅發明有5個目的， 嗯， 一就係去負擔起一啲粗重嘅，好粗重，所以我哋好辛苦嘅勞動， 嗯。 第二就係好危險嘅。 是 的勞動。第三就是很重複很黑板的勞動、 嗯、 第四就有厭惡性的， 是 即是倒椰香啊那些，這樣是吧，這四種。當然還有第五呢，就是說根本人力以前是完全沒可能做到的勞動，是吧，即是以我們這麼卑微的，就算你找1000個人去做其實都做不到那種勞動的，但是現在我們有機器做是做到的、 嗯、 譬如不是轉個海底隧道這樣，未有機器你用人手試一下轉海底隧道，是吧、 嗯、 可能轉1萬年都未轉到的，是嘛，咁即係做唔到啦，10000年都做唔到，即係做唔到啦，係嘛。咁、 嗯、 所以呢其實係咪五大類啦，係嘛，粗重、危險、黑板重複、厭惡性，同埋我哋根本上係做唔到嘅。好啦， 咁但係其實人類發明呢啲機器做到上述呢啲嘢，全部都係好事嚟㗎嘛。我都講啦，譬如喺古代喺條村落啊，佢種田嘅，咁但係呢佢以前就係擔水嘅，因為佢嗰個原來好多時呢個雨唔夠，你就要就喺個河邊擔啲水嚟，咁嚟去灌溉。灌溉呢但係呢走來走去好遠下嘅，好崎嶇嘅條路。但係於是有人呢就發明，哦，原來呢我哋可以呢就呢度係可以有個咁樣嘅車輪水車，即係有咁有啲人喺度踩下踩下咁樣呢，原來佢就可以呢將就然後搵一啲木呢或者啲竹呢，就變成啲管道呢，就將嗰度個河水呢就可以引過嚟嘅，引過嚟喺一個水池度，然後喺個水池度北水灌田呢就簡單好多嘅，就唔使來來回回擔住好重嘅水嘅，膊頭都生曬疹，係咪行到傻嘅。咁呢個咪發明嘅機器囉。咁發明機器，於是呢當然你話都要勞動，咁有幾個人喺度，咁撳住喺度踩下踩下。咁但係嗰個勞動就舒服好多啦，相對咁你又撳住喺度吹水囉，傾偈囉，係咪？ 其實如果咁樣角度呢，會唔會好似係一種否定咗勞動嘅價值呀？ 冇錯啦，唔係。其實呢個就好有趣嘅。即係大右派嘅人呢，我成日咁講，大右派嘅人呢其實佢就睇唔到呢個嘢。佢睇唔到呢樣嘢呢，就係其實我話俾你聽呢，其實當然最近呢，當然係俾你有個印象就係咁啦，係咪瑞士呀、啊、好似係瑞士呀、啊、遲啲好似芬蘭定邊度呀，投票嗰個叫做 UBI 嘛，叫做 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啊，或者叫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啊，或者無條件基本收入啊，咁但係即係公投嘛，公投即係否決咗啦。但係呢其實我就唔係咁負面嘅，即係好多人就話係啦，嗱即係人係有呢個常識嘅，人哋知道呢就係、是、話如果你有咗呢個基本收入呢，個人呢就會係呢、這個耗日護勞啊，即係耗食懶飛啊，咁有咗仲去做工咩，係咪咪養懶人囉，等於福利養懶人嘅邏輯一樣，係咪？但其實呢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扭曲嘅世界觀同埋人性觀嚟嘅。其實人大部分人都係喜歡勞動嘅，只要嗰個勞動對佢嚟講係有意義嘅，或者係符合佢嘅興趣嘅、因為我真係親眼睇到㗎嘛，好多人都係㗎，你諗下甚至退休啊，好多人退休做呢樣做嗰樣啊，有啲人學真係㗎，學整首飾喎、啊、我識得有人有個公務員啊，女士嚟㗎，係啊，佢有學整首飾、有一個男嘅呢佢又學整咩，學整皮夾，整啲咁嘅皮袋啊，咁樣有時 係 手做㗎嘛，係咪？而我喺澳洲嘅四年好明顯啦，其實見到好多澳洲人呢一放假喺屋企做咩呀，兩樣嘢，一就係園藝Gardening， 嘩你知 Gardening 嗰個勞動量幾大呀、啊、我自己做過啦嗰四年你挖個窿呀，我成日睇嘢好笑㗎，就係、是、話嘩嗰啲人呢就唔知啲黑社會呀好，或者啲人一時衝動錯手殺咗人，咁然後呢就喺荒山野嶺就挖個窿埋咗落去，我次次睇呢，我未移民之前呢我就唔覺得嗰個場景有咩可笑，但係呢我去完澳洲呢我就話唔係呀嘛，你要挖個窿係埋得落一個人嘅呢，即係我喺澳洲試過呢係真係冇命㗎、啊、你挖到個窿你都已經真係已經虛脫而死，你死咗好耐啦，係好艱難㗎，挖個窿你俾個鏟你挖個窿可以埋得落個人，你真係講笑啦，你挖半日都挖唔到啊，你已經斷咗啦，即係 backbreaking 啊，簡直咁就係啲唔好拆開啦、但我意思即係話澳洲嗰啲人一放工就做園藝，嘩喺度踎喺度啊，趴喺度啊，整啦又整肥料啊，又鏟呢樣啊，又咁咁，仲有啊，另外一啲澳洲人就中意咩呢，就叫做 home improvement 啦。home improvement 就直情呢就自己呢就做多個陽台伸出嚟啊，嗰度再多個泥巴，嗰度做多個欄杆啊，嗰度呢淨係倒石屎啊，再整多個平台可以喺嗰度 barbecue 啊，諸如此類諸如此類。澳洲人係好鍾意做呢啲嘢㗎喎。喂大佬，其實你話唉佢因為慳錢啫，咁冇錯，某程度上可能佢都係慳錢。但係其實呢你都唔能否定好多人呢其實係 enjoy 㗎。佢鍾意做㗎個過程㗎。是咪咁，所以呢其實人係愛好勞動，呢、這個亦都係事實。但係頭先講嗰種粗重危險黑板重複厭惡性、其實大部分人都唔想做，呢、這個亦都係人之常情㗎嘛，係咪咁，所以人類發明機器係唔可以做呢四樣，再加埋一樣就根本我哋點都做唔到㗎啦，係五樣㗎嘛。好啦，咁五樣頭先我就用咗嗰個引水灌田嘅例子。但我話俾你聽啦，我問一個好簡單問題啫 ,Jeffy。如果有個人咁聰明，佢發明咗呢個咁樣嘅踩水車、引水灌田，係咪會引嚟一個失業嘅問題呢？呢條村落，係咪會有一個好嚴重嘅失業問題啊？係咪一個社會問題啊？